这我别瞎猜了，这我哪猜着？猜不着， 猜不着， 猜不着。 又认输了啊！你跟狗熊在一块儿猜一动物， 这动物是 象。 舒服啊，痛快。今天是农历什么日子啊？一出门 再给你吧， 舒服。您说句心里话，您说我们俩这样的跟狗熊站旁边也不是谁像啊。行行行行， 甭说了 啊，是 该你了， 该我说了啊。 你了， 说有一头老母猪带着九个小猪过河，背过仨去，驮过俩去，老母猪到对岸一数啊，傻猪不识数。 再给你吧。 举高了点，那我看看几百了， 四百了， 很好嘛。该我说了啊， 你说， 这回我说个高级的啊，说个四六八句的。 好好好， 说打南边来个黑大汉，腰里插着两把扇，走一走，扇一扇，弥陀佛，好热的天。再猜一动， 这灯谜好，我没听过， 是啊， 这高级哈， 当然， 那我就别瞎猜了。您这动物是 乌鸦。能解释一下吗？ 绝对合理啊！ 打南边来个黑大汉，说是三伏天的傍晚，乌鸦从南往北回巢，腰里插着两把扇， 乌鸦的翅膀啊， 走一走，扇一扇， 不扇就掉下来。 弥陀佛，好热的天， 乌鸦怕热不怕冷， 30多度高温它受不了了。 再给一百。 哎呦，这真好！哎呦，我发现这你说这太好了， 当然 高兴。哎呦， 哎呀， 好，说了这么半天。我证实一件事情，他比我聪明， 大哥， 我服了，真的服了啊！人有脸，树有皮，虽然我没有面子，但是我服了。我欠你几百？ 五百。 一二三四五， 欠你五百 啊， 还给你。 不欠了，服了。我 承认 这。哎呦，这人太聪明了， 这你不服不成？ 对不对？ 还赚得快？ 不对，错了。 没错啊， 不是上台之前我就带了1000 啊， 现在还是1000，应该是1000我给你捧。 你 又说你这就年轻，这就是年轻人，不能捧。我赞你两句吧，你看你脑子转不过来了，你脑子想问题， 你这不是走脑子呀，你是走肾呢。 你才走肾呢， 你怎么转不过来呀？ 我跟你讲啊，别着急啊，我跟你讲，慢慢讲 啊。 我刚才。借你多少？ 500啊， 五百哈，你看看，一二三四，500吗？ 500， 没占你便宜哈。我这不是欠你500 啊， 现在我证明了。哎呀，你聪明，我不成，我把这500还给你。没账了，这怎么转不过来呢？ 不对，我跟你说， 你别说话了。有时候你这人就是脑子，你转不过来，你就这样，你别起急，是不是？ 我没起急啊。 你把500拿来吧。其实我知道这人。啊，这年轻，赶上今儿顺，我说一个赢一百，说一个赢一百，就是点儿正。我不说了，不干，还想多赢我，是不是这意思？那我接着说不就完了吗？我接着说，好不好？ 那行， 我接着说， 那行， 再让你接着赢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那行， 这什么人呢？ 那行， 我再说一个啊， 那行， 你说一高级，我也说一高级的 啊。 你说是四柳八辫，我说一拢音靠字儿 啊。 我说7个字，你把这7个字联系起来，概括成一个字。 哦，要叫扣成一个字。 对，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怎么了？ 像什么小孩醒了要发催，7个字扣成一个把字；半夜叫门问声谁，扣成一个把字， 俩把了。 哦，不对，那是一个， 那 是我字。 哎，对， 不是，你别捣乱啊！ 我多怎捣乱了 啊？二人见面忙拉手，扣成一个好字。这我都知道 啊，都知道， 都知道 啊！ 你得说个难的，让我猜的困难一点。 哦，我说一复杂一点。 哎，对， 那这样 啊。 我要既然说一复杂的，这费脑子，咱们就来一个一把定输赢的，来回大的， 怎么意思？ 我说一个拢音扣字 啊， 好不好 啊？ 你要是猜不着，500块钱我不欠你了，怎么样？ 行， 来把大的吧， 就这么着， 难度吗？ 哎， 马槽伸腿， 什么意思？ 请出题儿， 俏皮话， 听着啊，7个字啊，不明电话打进来，7个字，你把它扣成一个字。你想想哪字？ 这还真高级。 你想， 我得琢磨琢磨， 是不是？ 不明电话打进来，电话一响，嘟嘟。喂，找谁啊？我跟你，哎，这是丸子。不说完，电话一响，嘟嘟。你好，这里是火葬场，这是公司电话。再换一个，嘟嘟。你好，